一号身家电话告诉我。 你记好了，400-8764-888，他们呀，高端设计还免费，17件家具，6件家电全部送。 请拨打400-8764-888，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400-8764-888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， 北京华医。中西医结合，皮肤病医馆，0168-6858-5858-6868-5858，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天气晴热，湿度大，体感温热，紫外线强，午后不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，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5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气温33到30度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。大明演义。 再看韩金虎摘盔卸甲，换掉短衣襟小打扮，板儿带沙腰，大叉蹲裆拱裤，蹬着双靴子，说刚才受伤了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说嘛，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，根本无伤大局。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象。再看这小子迈步噔噔噔从大殿里下来，比什么呢？他一看呢，有两个铁狮子，一边一个，这狮子高了下边5尺挂铃，踩着绣球，歪着头，造型十分生动，连底座他这么一看，往轻了讲也得有800斤，好一好就1000斤挂铃啊。右手扳住狮子的底座，丹田一较劲儿，哎嗨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他扳扳试试，结果把这铁狮子扳活动了。韩金虎觉着差不多，又站起来运了运气，甩甩胳膊，踢踢腿，在这走了那么几趟，觉着运气运得不得灵了，2次来个骑马蹲裆式，又把狮子腿抓住，那只手扳住铁底座，哎哎哎，这家脑筋都蹦起多高了，今天他要鼓火，人都怕有激进，这人要在火头上比平常的劲儿要大得多呀。韩金虎今天就是如此。再看他双腕子往上一翻，使足了平生的力气，咔呀起，随着他一声吼叫，把狮子给搬起来了，先抱到怀里头。他缓了口气，又一翻案子，起，真不含糊，把铁狮子就举过头顶。 马娘娘带头给鼓掌，好神力，好神力。宫娥才女都得看娘娘的眼色行事，他们这带头一鼓掌，底下的人也得鼓掌喝彩。确实也是不简单，韩金武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原地没敢动，微微举过头顶，又把狮子放回原处，把他给累的。不服是光喘了。等到回到大厅里头，这汗都湿透了衣服，有人打过手巾板来，又有人递水，他是连喝水再擦汗。田德彪，这看你的了，你要能跟本驸马举的相同，我就把这支令给了你。田德彪点了点头，驸马说话算数就行。小伙子到狮子前面，心里的暗自思想，我田德彪这命他妈够苦的，我刚把贼皮扒了，心思给国家出力报效，又遇上这么个倒霉蛋，难道说我举铁狮子就举不过他吗？田德彪暗气暗憋，一抓这狮子腿，搅着差不多，心说我在皇上的面前要显露一手。长茂这些小伙子都替田代彪担心，能不能举起来，谁心里头也没底儿。这叫事亲三分相，是火热死灰，因为人家磕头的把兄弟嘛。就见田代彪一不慌二不忙，起码蹲当是站好了，左手抓住狮子腿，右手扳住底座，三晃两晃，就见他舌尖一顶上牙膛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气发于丹田，丹田灌于两臂，他喊了一声起。把铁狮子举过头顶，你看说这玩意不费劲儿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听这玩意也不费劲儿啊，就这么举起来了。你想想，举重的人得花费多大的力量？田代彪那脑筋都鼓起来了。但是明眼人一看，他比韩金虎可有力气，都费劲，但是比较而言比韩金虎省劲儿的多，举的也帅，两旁是鼓掌如雷，好好神力啊。长帽比谁吵吵的都昏，好神力，比韩金虎那强多了，我说你们说是不是？可不是吗？这举的多好，比他们强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。哇一声把大伙儿都乐了。这韩金虎就觉着不那么自然，连马娘娘在上头也不那么自然，他心眼里向着驸马呀。他一瞅田德彪这个样，压过东床驸马，先锋那是稳拿到手了，心里不痛快。为了给驸马找回这个脸面，马娘娘微微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这女的可够狠的，也挺损，马上传旨，田代彪，你很有力量，你把铁狮子 举到殿上来，哀家要问话。有这么干的，让田代表举着千斤重的铁狮子到里边来，他要问话。那是正宫皇后说的话，也是旨意，谁敢不听？田代表没办法，咬着牙举着千斤的铁狮子，噔噔噔噔，这是干什么？每迈一步都得付出最大的代价呀。终于走到马娘娘桌案的前面，马娘娘看看一笑，代表啊，都说你是个英雄，今儿个一见果然不错。我是个女人，不懂得什么叫武艺，但是这个力量大小我还能看得出来。你真不愧是一员虎将，哀家给你祝贺。代表啊，家在哪儿住啊？举这么重的玩意儿能说出话来吗？但是你要不言语抗旨不遵，就犯了大不敬的罪，在那封建年代那了不得。田代表强咬牙关，还得回答启奏娘娘，我是太原人士。哦，太原人，家里几口人？我们弟兄三人，父母早就不在了。哦，这就是了。你成亲没有啊？假如没有成亲，哀家将来看着合适的给你介绍一个。哎呦，这马娘娘得不得，得不得，没完了，这叫没话找话。再看田德彪，那汗珠子像黄德绿一样噼啪噼啪噼啪往下直滴的，两条腿两只胳膊都哆嗦开了，长帽在旁边看出来了，也不单是长帽，很多人也明白马娘娘的用意。长茂心里的思想，哎呀，这马大脚够坏的啊。因为马娘娘脚大，人们掏着都管她叫马大脚，这是个绰号。长茂嘴不能说，心里是想，你这干什么耍鹰隼，你打算把田德彪给累死？你向着你那驸马也没这么向，你太可恶了。长茂一想，我也再不说话，非把我兄弟累死不可，一口血就得喷出来，胳膊一软夸嚓把自己砸成馅饼。所以长茂在旁边喊了一声，兄弟止不住就放弃说话。田在彪也真举不住了，但是田德彪并不傻，也明白马娘娘的用意，不由得火旺上撞，心说你们都是什么人呢？我田德彪一颗忠心，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，皇上加封我的官职啊，我抢先锋也好，我暴打前敌也好，我为什么？我不是到柳河川救开明王常遇春吗？这是算什么好事？你们都进贤独能，到了如此地步，你想把我给累死？年轻人没火吗？长茂再一喊，正好跟田德彪想着一块儿去。田德彪一讲，去你娘的！他两手往前一松，这铁狮子奔马娘娘就砸起来，呜！这下可要了命了。 以上市价一两就等于一斤沉，这一千斤就等于万斤的力量。那要砸上，把马娘娘就砸成肉酱了。文武百官都看着不好，人们把眼一闭，哎，完了，都认为这正宫皇后非死不可。哎，出乎意料，这马娘娘也不傻，她嘴里说不会武术，她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，她瞅出不好来，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咣咣，也不知道怎么的咕噜出去了，咵嚓的一铁狮子把龙书案砸了个粉碎，把上头的东西全砸在底下。马娘娘从地下起来，脸儿当时变得跟白纸一样，浑身立抖，冷汗也冒出来。好啊，刀，大胆，放肆！陛下，他要刺王杀驾。不管怎么说，朱元璋得向着自己的老婆，他也看得挺清楚，朱元璋也认为老婆子非完不可，但是刹那之间没砸着，心里很赞成马氏，哎，这身子骨挺利便啊，端详这么一套，他也恨成天在飙，把自己这张桌子的龙胆一拍，噔，天在彪，你要造反，这还了得，不给你点厉害，焉有君臣之分呢？来人，把田在彪推到外面，碎尸万段。本来是个好事，骤然变化了，刀斧手往上一闯，不容分说，将田在彪打掉头盔，扒掉甲胄，马肩头拢二背，五花大绑推出去了。与此同时，有人换桌子，要过来好几十人，算把这铁狮子给挪走了，一个个累得通身是汗。马娘娘另换座位，连哭再喊，不把田在彪剐了，他这气儿出不来。韩金武这小子暗中得意，心说，哼，我这老丈母娘还不错啊，真是处处给我争口的，剐了他我才解恨。其实他跟田在彪并没有仇，就因为这个能耐上有差别，他就嫉贤不能。文武百官看着能不管吗？长茂凑到胡大海旁边去了，二大爷，你得说话呀，这么不讲理的事儿，就看着田在彪死吗？你也想装狼好人吗？其实把胡大海也气坏了，老胡站起身来，把草包肚子一点，刀下留人，等等，晃动了身躯，到了朱元璋和马娘娘面前。老胡这个人说话向来不拘什么君臣之礼，张嘴就是老四啊，你爱皇上不皇上，反正当初是这么回事，现在我还这么叫。我说老四，哪有这么干事儿？田子彪犯什么罪了？身犯何律？法犯哪条？为什么把他碎尸万段呢？我倒不懂这法律，按照咱们大明律，碎尸万段得判我投敌的罪。田在彪也没犯那个罪，冲什么要这么处分的？ 主人当心说话，我这二哥我就没办法，大事小事他跟着搅和，要怕他要恨他。二哥你还用问吗？你也在场亲自眼见呢，田子彪干了些什么你没看见吗？他拿铁狮子要刺王杀驾，谋害皇后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难道不应该剐吗？ 老四，哎，明白人你竟说糊涂话呀！你对田子彪那么好，他冲什么要刺王杀驾？有什么冤？有什么仇？再者一说了，他举着那么重的东西，胳膊都哆嗦了，汗珠子都下来了，那么老几举得动吗？再说我这个弟妹也没这么问话的，要没事的时候你唠八天八夜也都可以，人家举那么重的东西就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散，这不诚心要人家得好看吗？你要说田在彪有刺王杀驾的心我不承认，但是我认为有人要谋害田在彪这倒属实。这胡大海这个嘴可不让人呐，当啷的一句，马娘娘脸当时就变了。二哥，你说谁谋害田在彪？我不知道，谁干的谁心里清楚。针锋相对顶起来了，长帽一看不能不言语，他得向着胡德海紧走两步过来。皇上娘娘，方才我二大爷说的千真万确，反正我在旁边拿小眼睛一掉线，起码说田在彪举不住了，一滑溜你们掉下来了，你说离着娘娘那么近能不砸桌子上吗？还得亏咱们娘娘扭两下子，一个就地十八滚啊出去了，要不就非出事不可。我看这是误会，要误会就不应当犯罪。万岁娘娘消消气儿，把田代表放回来就得了。长帽一看胡大海顶起来了，自己再跟着顶，那让皇上跟娘娘太下不来台了，他当间说这番话来个和稀泥。满营众将也都过来了，大家躬身施礼，二三百人，哇，万岁娘娘开恩，饶恕田在彪不死。朱元璋啊，要说他一点不明白那是糊弄人，他也埋怨当妻子这么做不对，但是不能不向着媳妇，所以他这么办。他一看都来求情，心就软了，有意传旨把田子彪放了就得了。哎，就这马娘娘这女人差点劲，他没有眉眼高低看不出火候来，你就时刻而止往下一撤步，满天云子都散了，包他是火中浇油，马上把脑袋一拨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万岁有旨，哀家有旨，非杀不可，滚推了下去。他还发个脾气了，这一说退了下去包了万象，连胡大海也给算上了。众将一听这怎么回事，大家呼啦着往两旁一闪，皆有不服之色。什么叫不服之色？五官都挪位了，气性大的在旁边手按剑都和刀把直哼哼，